蒙蒙细雨忆当天，数段往事，串串回忆重现。问可否记着那挥不走依恋的岁月？一切难忘，徐徐印象心窝中。这段友谊，缕缕时光流逝，仍深深记着那海一般清澈的笑脸，不会淡忘。随清风飘送温馨，让歌声将心。青春谱上诗篇，愿你我永没变迁。今天轻松这阙歌，这份友谊，暖暖琴声和唱，为青春躺下过，如星闪烁泪花。声和唱，为青春躺下过，如星闪烁泪花，愿一切留住，愿一切留住。